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是 24.9 摄氏度，预计呢本市今天逐渐转受十号台风安比减弱后的低压环流的影响，白天呢本市还是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到夜间将发展为全市性的降雨，并且呢雨势比较明显，尤其是东南部地区出现大雨的可能性比较大，请注意出行安全，特别是要避免去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活动。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到中雨，东南部地区有大雨，东转北风2-3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今天下班时的天气呢，将以多云见阴为主，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偏东风2-3级，气温将在31摄氏度到29摄氏度之间波动。另外呢，今天白天因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而且呢能见度较差，所以登山气象指数是5，不适宜登山。另外呢，北京地区现在气温较高，湿度较大，还是比较有利于臭氧生成，所以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呢是3级。今天的气温会在32摄氏度到25摄氏度之间波动，白天舒适度指数是3，感觉比较闷热，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偏热。今天白天光照一般，紫外线气象指数是3，紫外线照射强度呢属于中等。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您的收听。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的早高峰仍未完全消退，在城市环路的以下路段呢，还是有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出现，我们来分别的做一下关注。目前呢，在东部地区，目前东二环路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左安门桥桥区一直持续到建国门桥桥区。而在东部地区呢，东三环路目前呢，在同样也是外环的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这是从东南三环的分钟寺桥桥区一直持续到东三环路的这是金广桥桥区。那在东四环路呢，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东南四环的十八里店桥桥区一直持续到东四环路的慈云寺桥桥区。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目前呢，在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从温榆桥桥区一直到五元桥桥区呢，全线交通流量呢都是比较大的。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北京时间10点04分，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在经过了上一周的雨水洗礼和天气闷热的煎熬之后，那么这一周天气情况如何呢？ 继续闷热。 我们很遗憾的通知大家啊，那么看到了气象台的最新预报，那么这一周呢依然是雨水频繁，而且呢这个气温呢也是不会降下来的。 对， 谁捣的乱？安什么来着？ 安比哈， 安比哈， 你还别 何方神圣？ 别光赖人家安比，人家这台风来讲，相对来说啊，其实呢还是帮咱们带来了一丝凉意的。有这台风劲儿比较大，能把这富二代高压呀顶一顶，多少还让咱们舒服点。要没它，我跟你说，那桑拿天的感觉可够咱们受的。 哎呀，那你说我是夸他呢，还是夸他呢，还是不夸他呢？ 带来灾害的部分，我们肯定是希望能够避免，但是也只能做好防范。大自然的这些气象，咱们都是有利有弊。真的没有台风，我跟你说，我们这个世界会乱的。 对啊，毕竟这个大自然的力量啊，有的时候我们人靠个人的能力是抗衡不过的啊，所以我们只能预防它啊，防范它。总而言之呢，也是提醒大家啊，那么这一周呢，依然是跟上一周差不多的天气状况。 对， 如果有打算出门的朋友呢，要提前做好准备。另外呢，尤其是比如说坐高铁啊，特别是航班的朋友，因为呢上周也是很多架航班呢都取消了，所以如果你有这种出行的计划，最好呢提前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以及呢这种航班的信息。 赶上像上周末这种情况，那是真的对于一些就必须得在这天啊，好比说在京沪两地之间奔波的朋友，真没辙，你就得是跟人家商量咱们改个日子，因为高铁有的也停了。 那怎么办呢？ 台风正面袭击，这种时候没办法。 那我们就忍了吧。好了，温馨提示之后呢，开始了我们这一周的京城帮帮团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啊。如果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帮友们来请教，需要我们的帮友来支招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取得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另外呢，如果你有什么东西需要转让啊，想求购什么物品，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跟我们联系。联系的方式呢都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另外呢，在我们节目之后呢，基本上每天呢也会下发一条微信公众订阅号，但是这个订阅号呢只是我们节目当中部分的信息，不是全部的。如果您想知道说我们今天都说了什么呀，转让了什么呀，求购了什么呀，您还要听节目，我们这里呢也就是其中的一部分的信息啊。好，那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就想感谢我，持续帮助别人。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看看大家呢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今天我们所涉及的问题，我刚才扫了一眼，也是涉及衣食住行方方面面，而且特别需要呢有经验的、有生活经验的帮友们来给我们支支招啊。这位听众呢想请教一下各位，说他们家这个卫生间啊门口那个台阶太高了，家里有老人，上下特别不方便，说有什么方法呢可以把它加高，同时呢又安全又牢固，老人就上厕所就方便了。 这个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就是还是咱们找这个专门的装修公司，他们会比较有经验，能专门的做出一些相应的设计，甚至于就是不光是台阶咱们说给弄平啊，还能够在墙上啊做一些扶手。你知道，因为我母亲不是本身瘫痪吗，她就是就当时装修的时候统一把这些东西都设计好，能让老人呢基本上在不借助他人帮助的情况下也能完成这些最基本的我们的生活的这个需要。 好，那除了其他的配件之外呢，如果说只是厕所门口台阶影响了老人上下不方便的话，那有什么方法？我们先把这个最基本的问题解决吗？ 不装修的话垫点箱子呗，咱们平时想到的 垫箱子它不牢固吧。 是，肯定还是直接咱们真的你说拿水泥抹一抹呀什么的，我觉得更好一些。 关键不知道它这个是外面的台阶高啊，还是还有一个门槛啊，我现在想象不出来那个画面啊，它也没有描述的很清楚。 它应该门口，我觉得应该不是咱们说这个吨位，应该是 对，就是 门口 啊，就是它门口是有一个 台阶 门槛，还是说只有一个台阶进去就没事了。 对， 如果说两边都有的话，那是不是弄成一个 坡形的呀， 还是弄个坡好一些， 是吧？反正这是我能想到的啊。也问大家，如果您家里也有老人的话呢，您那个卫生间是怎么给老人门口设计的？有什么方式方法目前能够解决他这个困难啊？电话是1551058122815510581228，大家呢也可以给这位听众打电话，也可以呢直接把您的想法分享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啊。下面这位听众啊，打算买一洗衣机，要波轮的，还得要水流快的，还得要转速大的。他都刚买了一台，他嫌那慢，不知道人那个有多慢啊。说感觉那个洗完衣服呢，清洁度也不是特别好，所以呢就特别想买一台转速相对快点的，啊，水流得快点的，大点的波轮洗衣机，请帮友们呢给支支招，或者呢推荐一下您使用过的觉得还不错的品牌啊。我们先说一下电话，13691486056，13691486056。那这个问题呢，就是大家先分享一下，就是有没有这样的洗衣机啊？ 有。 哎，那至于这个品牌呢，您可以发上来，然后我们可以私信给这位朋友啊。 对对对，其实呢，这位朋友他要的这个需求啊，我能感觉他可能是从这个老式的咱们那种就是劲儿特大的那种洗衣机啊，可能那台坏了，买了一台新的，结果发现哎呦，这几年过去洗衣机市场这个怎么变成这样了，现在这速度怎么这么慢， 而且动静还小，是吧？ 对，我跟您说，它是洗净度、转速啊和这个衣服的磨损程度，这俩是反比的，没办法。咱们现在更多的强调呢，要让这个衣服洗衣机能够洗更多功能的衣服，甚至于包括原来我们认为 只能手洗的， 哎，对，羊绒啊、羊毛啊、丝绸啊，这些通过一些辅助的措施都可以通过洗衣机来解决。所以我们的洗衣机现在把这个转速，包括甩干的转速都给调慢了，但是它有别的技术来作为辅助，比如说内桶外桶交错循环。您看着这一个桶的转速是慢了，两边一相对，您想这速度它是不是就又上去了？这个摩擦程度还是保证能够把衣服洗净的。不过有一点，现在的洗衣机咱们不提倡说这衣服像小朋友出去穿了一个星期了，后面的都脏的，那 小朋友也不能穿一个星期，凭什么小朋友就得穿一星期啊？ 我们上学的时候，尤其像我们学校的校服，你知道男生特喜欢穿，因为纯黑的，穿一个月不洗都没事。 不能说你们小时候的事儿了啊，现在衣服都不是太脏了。 对，一定得是，就是顶多了，咱们说两天三天，咱们必须就得洗一下。您真存的都已经起茧子了，那是没戏了。 尤其是夏天更不能存着，那味儿一窜 是 挺大的呢啊。所以您再关注一下，到底是真的您新买的洗衣机不灵呢， 对， 还是说您觉得啊它跟以前那比动静声小了，然后跟以前那个概念不一样了，导致的您概念上觉得它不太一样了啊。因为毕竟这也是个大件嘛，您说您再买一台 是 也得花个大几百， 浪费，就是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听众啊，这是衣食住行啊。这位听众呢想问问帮友，说谁知道就离北三环近点儿的哪儿有那个二手家具的商城或者是专门的家具城？ 全北京我都不知道哪儿有二手家具商店 就是要么是二手的家具店或者是专门的家具城也行啊。他要离北三环近点 的，北三环， 那估计可能不是特别大的那种，因为大的那种是不是都在四环那边？ 对， 啊， 因为现在有这个成本问题， 啊， 家具城你知道它是占卖场面积占得太大，城里地儿贵。 哪位刚买过家具啊，在北三环附近可以跟这位听众分享一下，如果确实没有的话，大家也说一下，他就不惦记了啊。1316-738-0047，1316-738-0047，突然断片了啊！来，我们看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啊。 对，这位朋友啊是想参加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搞的一个活动啊，叫做征集原创歌曲，歌唱新北京。听到这个活动之后，他非常的开心啊，高兴，自己创作了作品，词曲都已经搞完了，但是呢这个歌唱因故现在未能落实啊。他说我寻求加盟合作，不是加盟店啊，寻求合唱团。 这个，活动还没结束呢是吧？ 那看这样子人家应该关注的比咱们多，应该是没结束。 因为前一阵我老听到我们这里面放这个相关的广告， 对， 最近好像是 尾声了，是不是有点，或者结束了？ 对，也许吧。反正先把事儿说了吧。 对对对，人家肯定是这征集歌曲，还不能光是有这个谱子有词儿，你得自己把它呈现出来。所以他现在想找个合唱团啊。有意者来电62007287，62007287，一起帮助这位 老先生，我估计应该是一位啊、嗯、咱们把这个愿望实现了。 对，找老肖啊、 嗯、 估计是个喜欢歌的朋友，咱们这里爱唱歌的朋友还不少啊， 挺多的。 咱们这意思也要创作、 嗯、 完成一个作品啊。 是。 再来看这位听众，他也想学么个东西。 我特别喜欢虎头山影，估计是一种花的名字、 嗯、 啊。他说我不知道去哪儿能买到，我去了来泰花卉那么大市场，结果都没有卖的。团友们能不能帮着扫听扫听哪儿有卖的、 嗯、 或者哪位朋友您中了说愿意转让一盆虎头山影，这价格咱们可以商量。电话是13693352006 13693352006。 我怎么隐隐超超的记着好像上 隐隐超超的记着您这词儿都 哎，有位听众他就说他们家那山影啊长得太高了，都晃悠了。 什么是山影我不知道。 就是一种就是仙人掌类的一种、 哦、 一种植物、 哦、 啊，长得能挺得个儿的呢、 啊啊、 他就说他养不了了，还想送给听众朋友呢。我还真 是 记得。 但是虎头吗？人家是不得要虎头的吗？ 哎呀，这个品种的问题啊，我就不能确定了、啊、 这七八不要九，天地跨虎头 好吧，哪位知道啊？ 这词你都不懂什么意思吧？ 啊，真的不知道 最好别懂，别学这个 好吧，你不让我懂我就不懂了啊、 哎、 行，问问大家啊。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首先是找你说你上周一周没露面嘛、 啊、 说上哪儿避暑去了、啊、 哎呦，您把我们想的也太休闲了我哪儿是避暑去了？ 反正他回来了啊。他说想用那个 iPad 啊， 上网之后呢，在淘宝上看了一些商品、 哦、 说我怎么把这个商品给我转到我孩子的手机上、 哦、 啊，这孩子得给买单是不是孩子得把关、 啊、 加买单 把关加买单还挺合辙、嗯、啊。您说的这情况我问您一个问题，得您的这个手机里面不是这个 iPad 里面装没有装微信，就是微信除了能在手机上装，大家知道电脑上我们的这个台式机也可以去装这个微信的客户端，在网页版也可以登录， iPad 上也专门有一个 iPad 的这个微信的程序，一个小 APP， 您下载了它，您在这里面同样就是用您的这个手机，就类似扫码式的这种方式，可以使得您的这个微信在 iPad 上和我们的手机上同时登录。在这种情况下啊，您的手机您的 iPad 已经登录了微信的情况下，您进入您所看到的淘宝那个商品的界面，它上面就有一个向右上方斜的那么一个小箭头啊，是挺宽的，画的那种艺术体字的那种，您点一下它，它会弹出来分享，这会儿分享里面就又列出了一组，那么包括微信的分享，朋友圈的分享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的社交软件的分享，那个链接都在上面。 嗯， 这个时候您选择微信进去，它就自动会把您 iPad 里的那个微信界面调出来，调出来以后您就挨个找这个创建新的聊天，找到您孩子的那个名字，就把它当成一条信息发过去，您孩子的手机上就会有这个商品的一个，它还不是一般的链接，这个东西叫淘口令，孩子在微信里面一点复制，他在他的手机里面只要一打开淘宝都不用去找，打开淘宝这个商品的界面砰就弹出来了。 您听明白了吗？希望您 你用过吗这模式？ 我知道，但是我没怎么用过，因为我很少在网上买东西啊、 哦、 其实像这个分享啊，就是怎么分享啊，怎么发链接，大家应该学一下，因为不光是在 Pad 上，有的时候我们在手机上看到一些比较不错的文章， 嗯， 新闻、 嗯、对， 图片或者是一些什么别人发的东西，都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发给或者分享给其他的朋友。 对， 嗯，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啊，这听众他说，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啊， 我说头伏是7月17， 嗯， 但我们同事非说是7月13，到底是哪天呢？谁说的对呢？当然是您说的对了。2018年头伏啊，7月17号啊，这事儿没什么可争的啊，您说的最对啊。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说我女儿跟超市啊买的那个小的红心柚吃完以后嘴唇发麻，又是什么情况造成的呢？是这样啊，如果说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出现这样的状况，那70%-80%应该是过敏吧。 对， 是吧？如果说别人吃了都没事儿，那你肯定不是红心柚的问题。如果说只有他自己出现了这样的状况，那可能就是他对这个里面的某些物质他过敏，以前你们没有发现。 对， 哈， 嗯， 如果说大家都这样的话，那就 产品质量 没得说了，那就是柚子的问题了啊。 嗯。 行，我们这还有一些问题啊，我们稍后再说啊。我们先来说几条转让的信息啊。 这位朋友啊，转让家用的无烟电烤炉，还能无烟烤啊，这挺好，全新未开封的，尺寸呢是20厘米的直径，20厘米的高，总高27厘米，100块钱转让，微信号是27122728 79，27122728 79。这位朋友呢，有一个联想的笔记本电脑，型号呢是 T43， 它后面的这个零啊，是一，我不好说它写的是零还是一个 O。因为 T43 本身是联想很经典的一款老牌的一个笔记本电脑的型号，后头这个 O 有可能是附属的一个小型号，200块钱转让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13611115205 13611115205。 这位听众呢，有一辆小朋友骑的小自行车啊，他买回来之后啊，我们家孩儿不敢骑。我觉得就是可能您买的大了，就是轱辘大了点， 对对对， 孩子有点够不着什么的，那您就转了呀。 留着呗，我觉得真是50块钱转。 如果是辆新的的话 啊， 您就留着。这孩子其实长得很快，很快他就可以骑了，而且就是带辅轮的那种更好骑的。如果说压根儿就不是辆新的，或者人家送给您的，您说我不想占地儿了，也不想等了，将来孩子长大再买好的，那你就转了吧。反正就50块钱啊，看着不太像新的啊。 小孩这学车，我跟你啊，你先把电话说了 啊，15101112617，15102167。啊，15101112617，15101112167。 我有一回在这个咱北京的一个专门卖体育用品的那个商店，迪卡侬是吧，叫挺大规模的那个，他那不是里头就有好多那种买完这些设施，还空间挺大，能体验体验吗？我是在那看什么，就旁边就听见一个爸爸在那跟店员咨询，就说这个车，就你说那带辅轮的那小车，说这能就孩子一歪就能给撑住，就都担心孩子安全嘛，说这能确保这个没事儿吗，然后这辅轮要是孩子学会了能不能摘什么的，正咨询这个呢，扭头找孩子找不着了，结果呢发现孩子骑着一辆没有辅轮的车已经在卖场里头转圈了，问题是在这之前孩子连自行车见都没见过。 哦，就有的时候我们 不要低估 孩子的能力哈。 是 但一般情况下那个带辅轮的它确实你歪的时候它有那个支撑能力， 能撑一下， 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什么危险啊。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啊，他有一台上海牌缝纫机和一台电动缝纫机都想出手啊，目前呢都在正常使用当中，现在呢想转让，价格呢可以商量，您请自取，但是您没说在哪，大家一定转让物品把这个您大概的位置说一下啊，尤其要是要求人家自取的啊。电话是15117988002，15117988002。 这位朋友呢想转一个苹果 U 盘 32G， 我都没太明白您所说的苹果 U 盘是什么， U 盘应该就是咱们平时正常用的 U 盘啊，但是有一些 U 盘呢是可以通过无线的方式去连接苹果呀或者安卓这些设备去进行无线网络传输的，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这种啊。另外还有5000毫安的充电宝，38块钱，都是全新的。电话是17800189629，17800189629。 好，我们这还有几位听众呢，打听点事儿 啊。 有位听众说今儿是大暑，确实啊，今儿是大暑。大暑吃什么？ 哎呀， 您想吃啥就吃啥吧，还想那么多呀？ 还非得所有的节气您都得应时应令的按着咱们老理儿来是吗？ 到时候给您上网查查啊，看见这个南北方，它有的时候确实就是某一个节气，就是一定要吃什么，然后以表那个纪念啊，或者是节气的到来啊，反正有这个讲儿。但是现在好像大家也不是太关注这个了， 我们 就好吃啥吃啥呗。 编不出来，咱就说饺子。 好，还有听众呢想问一下，就是老年之友节目说改在几点了，什么频道？ 方华那个节目是吧？ 对对 对，对的， 应该是在爱家，现在还叫爱家吗？ 爱家不是改叫 927，但是具体几点应该是下午， 我们给您问问。 咱们肯定听好多听众知道啊， 来 听众您给说一下啊，在节目当中有一位女士想听这个老年之友啊，他也留电话了，13011237190，13011237190。 还有一听众啊问了个问题，他说双底的不锈钢的蒸锅烧干了，就烧干锅了。 哦，忘了。 说能不能直接加自来水降温？ 不能啊。 您这是刚刚烧的是吧？啊。 关键您这种问题吧，一般问的时候， 这他已经错时了是吧？ 就要么就是您已经冒险试了，那这白问了；要么呢就是等我们给您回复的时候，您的锅也已经自然凉了。 估计是， 希望是后者。 发生的事情还不太 紧急是吧？ 不太紧急啊，或者是刚刚发生的事情啊。嗯、 千万别，千万别！以那么高温的状况下，您拿这个凉水直接一激，那肯定就废了。 如果这回已经废了的话，就下回我这嘴。最好没下回啊，但是万一碰到这样的事情啊， 这免不了、真的，这些天天做饭，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 天天都做饭， 总会有忘的时候， 总会把锅烧干了哈。 真的，每个人都经历过，我觉得你没经历是因为你不做。 我就是因为经历的少， 所以你老烧干什么？ 烧锅糊过好几回呢。我就不说我这光荣历史了啊。行，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啊。下面有一听众想问一下感受。他说我有没有做过胃镜的朋友，说什么感觉、他说有点紧张，估计是大夫想让他去做这个胃镜，他不知道什么情况、哪位帮友做过这个胃镜啊，麻烦分享一下您个人的感受，来消除一下他本人的这种紧张的感觉吧。 就来了一堆都做的是那个全麻无痛胃镜的朋友，说 应该现在都是这种吧， 也还是仍然有普通的就是传统胃镜，也有无痛胃镜，自己选择， 就是价格的问题， 价格问题， 对吧？ 对， 如果说你是很担心的话，一般都会选择那种无痛全麻的嘛。 而且不光价格，有些朋友呢可能自己就是还是对于全麻这件事情感到有些心里头不踏实、不愿意去选择，这个也有。 好吧，下面是两位听众啊，送小猫。他们都是家里面这个小猫呢养不了了，一位呢是送一只刚刚能够吃软食的小黑猫 啊， 那就是小奶猫呗， 对， 是吧？不大。他说我是住楼房的，就想送给啊住楼房的朋友。如果谁有想收养的话呢，请跟他联系一下啊，电话是6215-4762，6215-4762。他给我们发了一段视频，但是刚才我就死白雷没打开、估计应该是那个小猫的视频啊。还有听众呢，他是想送给一只 小花猫， 小花猫。他也发图片了，你找着了吗？ 我没找着，我没看着那个。好看吗？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啊，就是小萌猫嘛。好看应该还是挺好看的，就是那种，哎呀，等会儿啊，这哪去了？ 特花的那种。 你先说电话吧，我找找啊。 13312921001，13312921001，这是这只小花猫的啊。 对，就是想送给。愿意养猫的朋友吧，不行，这个刷屏了，我找不到了。就大概形容一下吧，它那个毛色呢是那种灰色和 黄色， 一点点黄 啊。 反正就是那种相间的， 相间的 啊。对，也是一个小萌猫啊。好了，我们第二时段再见吧。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的吃一顿饭，仔细的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7月25日，第二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招募15个家庭走进北京植物总医院，为您家的植物免费义诊，并在专家的带领下培育出自己的绿色宝宝。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想着听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

垫一步脚上去就没问题了。 嗯，行，大家如果还有什么经验的话呢，可以继续分享啊。就是老人家那个厕所门口啊有台阶儿，所以老人呢上下不方便，看怎么能够把它加高，同时呢让它又比较牢固啊。 嗯， 说到二手家具呢，我们这位网友王家老大，王家的老大啊， 嗯， 说二手家具呢在姚家园园路七彩大世界地下一层有卖。 嗯、 哦，那个七彩大世界还有是吧？我记得以前那里面有好多是那个，就什么都有，还有卖小古董的，哦、还有卖服装的，就是乱七八糟，什么都有。它挨着那个，那有一个就是房产权，朝阳区产权的那个， 哦、 那个地儿挨着那儿。 我正想你怎么会流窜到那边去了？你是办那些手续，顺便过去逛了逛是吧？ 啊、差不多吧，嗯，差不多吧。二手，因为我有个朋友以前在那个七彩大世界，他有一个小 门 脸，门 脸， 哎，他是卖一些这个小玩意儿， 哦、 我去看过、 哦， 所以我知道这儿啊。那这位王家老大提供的啊，在那个地方呢， 嗯、 地下一层有二手 家 具卖， 具 或者有家具卖啊、 嗯。对， 说到买山影的朋友啊，我们这位说， 农科院东门院内有一花卉市场，里头什么花籽都有，人农科院人家各种这个种全有啊、 嗯、 公交您坐特十九、八十六、九十四路在灶君东里下车就到了。 行，去那儿买应该还比较靠谱哈， 对对对， 不管是买花草植物还是买种子什么的哈。 是， 嗯，还有听众说到那个唱歌的那个问题啊，说截止日期呢是八月底， 嗯， 就八月三十一号， 可以放心， 那就是还来得及、 啊， 还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呢。 对， 那我们祝您成功，早日找到和您加盟的这个团队啊。 嗯， 说到北三环哪还有卖家具的？这位说北三环联想桥大钟寺有一个叫蓝景丽家， 嗯，对， 家具店， 蓝景丽家家具城，嗯， 那个也不小的是吧？ 对，老牌的， 比较符合刚才那位听友的要求， 要求 北三环附近嘛，是吧？嗯，好，好几位听友呢也是说了刚才我们听众问的老年之友节目啊， 嗯，在我们的体育广播啊，就是102.5下午的4点播出老年之友节目、啊、 好，您调到 FM 102.5体育广播就可以了啊、 嗯、 刚才我们说错了啊。还有听众呢问了个新的问题啊，他是说大家买席梦思床的时候啊， 啊， 说那个凉席儿什么样的好，大概多少钱的合适，说我以前买的都不好使，老起褶子。 席梦思床 明白吗？ 凉席 就是床垫上铺什么凉席比较好，他以前买那都不好，老起褶子、 哦， 应该您先说说您以前买的是什么样的，我们再帮您排除一下，是吧？ 凉席呢，像您所说的这种容易起褶子的，其实就是那种比较软的那种席子，那种它就是那个特性，所以我就不愿意用凉席，就是这个原因、 嗯、 就是有褶子我就不爱使，弄完了以后睡的身上也都一块块， 好像是它的那个，它不是说身上的褶子，它是说那凉席本身也起褶 子，本身也起褶子，是的、 啊、有那种特别薄的那种，它就是爱起褶子，皱皱巴巴的， 嗯， 皮的呢？ 皮凉席 啊，有皮凉席， 我 那可能 我都不敢用， 就是成本会比较高一些啊。 哦、 哎呀，没有你想的那么贵呀、啊。 不是，我是说粘， 不粘不粘， 不会吗？ 一点都不粘、 哦 嗯。你皮沙发躺过没有啊？ 我都穿着衣服坐，我绝不敢光着身子坐。 那你就错了，皮质的东西，它跟我们它本身就是皮的，它跟那个人的皮肤是一样，它有毛孔的，它其实是能够很快的适应人的温度，它并不粘。你躺那肯定是假冒伪劣的。 我就在想着，我要是 皮的东西它是凉的。你冬天有没有就是进坐过那个就是皮质椅子的汽车呀？你进去倍儿凉。其实皮子的东西本身表面是凉的。 凉的、 嗯、 哦。 我不跟你聊这个话题。 赶明儿找个真的坐坐的。 累死我了。好吧，我们再来看大家提出的其他的问题啊。这位听众呢也分享了关于胃镜的问题，他是89年做的。 嚯，这可有 年 头了 啊。他说反正就是当时做的时候呢，吞那管子的时候有点不适，别的没啥，他说现在肯定科技进步了、 嗯、 更没啥了、 嗯、 他说我都没听说过全麻的，因为您都做过了嘛、 哦、 不太关注这个、啊、 很早以前 对，现在有这个全麻无痛的、 啊、 包括肠镜胃镜都 都有， 所以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了啊、 嗯、 你也没有必要紧张。好，我们先来说几条求购的信息啊， 来看一看这位朋友啊，是想求一辆7成新的26自行车，质量好点，老人呢去超市拉东西用，地址是在西直门北大街附近，电话是13501394282 13501394282。 这位朋友呢想要一个养金鱼的瓦盆，这一听您这要求就知道这是咱老北京， 嗯， 要不然一般人都没见过瓦盆养金鱼的是什么样啊。直径大约50厘米，最好两个，电话是13501115320 13501115320，就现在你知道这个养热带鱼或者什么水缸水族馆的那种东西的多，老式的就咱们这瓦盆里头养点什么龙精啊水泡啊这些，真是 那得有院子， 对， 必须得有一小院，而且还得有一棵海棠树 能挡着才行、 哎、还得有一个老爷爷弄个摇椅或者弄个竹椅子拿着大蒲扇坐边上， 对， 沏一壶燕燕的茶那才对， 得喂活鱼虫、 哎、 鲜的多讲究， 都是画面啊。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求过的东西啊， 嗯， 他想求的是70年的狗年的纪念币，哦，这个我就不太懂了，这能求到吗？ 70年，咱们国家还不出这东西呢，您这年份是不是弄错了？ 他是反正他写的是70年，还是70年，还是什么年？反正他自己这么写的啊。狗年纪念币，你知道不？ 就每年咱们都出啊，生肖纪念币每年全都有。 是啊、 但是您这70，我非常 90对吗？80。 90也不是，88年是龙年，90年是马年，07年是什么年呀？咱想想，00年是龙年，07年、 哎、这我们还得帮您倒是吧？ 也不是，07年是狗年， 写错了吧？ 07年是不是 啊？应该是零，我们猜您可能是想表达的是07年，结果给写的成70年了、啊。 对对对，我看一眼这儿 啊。我们先说一下电话啊，15210484768，15210484768啊。大家也帮我们求证一下啊，是不是应该是07年啊？这位呢想求的是小轮变速自行车一辆，样子呢希望能够好看一点儿， 嗯， 更好啊。电话是13801106610，13801106610。还有朋友呢想求购的是两三个人用的全新的粥锅。 哦，两三个人喝粥啊？ 这粥锅就是，其实锅都能煮粥吧？ 对对， 啊、反正 粥相对方便一些。 好吧，还有全新的刀具啊， 啊 嗯，厨房的家伙事儿。电话是13651140251，13651140251。 这位朋友呢，想求购一个，他写的是煤气灶啊，他说接在煤气罐上的那种，那应该就是液化石油气的那种灶。啊，最好是新点的，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811806183，13811806183。 嗯，刚才有听众不是求助关于他那个双底的不锈钢的蒸锅烧干了该怎么办，能不能直接加凉水来降温啊？其实我们这首歌曲呢就能够回答您的问题了。 如夜间微凉，繁花落地成霜，你在远方眺望，耗尽所有目光，不思量，自难相忘。悠悠桃花凉，前世你怎舍下，这一海心茫茫，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都是假象。 叫答案了吗？这首歌叫什么名儿？ 凉凉啊。 对呀、 啊， 就是我刚才看了一下，总结一下大家的这个分享啊。 啊。 您就是让它凉凉就行了，不要拿那个凉水直接的去激它啊。 对。 嗯，为什么呢？大家说，如果在高温下直接浇水降温的话呢，这锅就废了。说正确的方式呢是把这锅呀、啊、放旁边，等它自然冷却。 对。 说这位说，如果你非要加水呢，你只能加热水。 哦。 最好是自然冷却。 最好别加水。 嗯、 对、 嗯。还有听众呢，他说我们家那锅呀也是像您这种情况，然后我就直接加水，结果就变形了。嗯。 有。 所以 对 正确方式就是，如同这首歌曲的名字一样啊，亮亮， 凉 凉就行了。 亮亮。 们这儿先凉着啊，咱们继续说咱们的事儿。嗯，这位听众呢好像很仔细的分享了关于做胃镜的问题， 是吧？ 嗯，怎么 说 的？ 他 说 这个胃镜啊，我呢是在朝阳民航医院做过一次，当时感觉就跟做 B 超似的，一点痛苦都没有，提前喝了一杯像豆浆一样的东西，然后就躺在床上做了，还挺好喝的，那时候很舒服。一般人要是胃觉得这毛病啊不大，可以做这种检查，有痛的那个胃镜也没啥，就是心里头害怕，其实也就五分钟左右的时间。现在呢无痛胃镜那更没痛苦了，睡一觉五分钟就做完了。可是呢，后头这话挺有意思啊，可是我听人说那全麻损伤脑细胞，脑细胞少一个是一个，没法再生，您自己掂量。 哎，脑细胞不能再生吗？ 神就是咱们人体啊，有的确有一些神经细胞是不能再生的，但是呢这个细胞的这个量，好比说您自己体内有一万个细胞，您这辈子就算不通过做这个让他减一个，您可能也就用了3000个， 对， 剩7000个您干嘛使呢？ 而且不光是说做这种东西，说我说假设的啊，您说的对，说伤脑细胞，其实好多事情如果你非追究的话都伤，比如生个气， 对， 着个急，其实都那什么哈， 喝一口酒，那肝细胞那不一样也会损伤吗？ 行吧，那位听众，如果您还紧张的话呢，就别紧张了，看我们听众的这意思好像都、 应该都还行， 对 对对，做过的朋友应该都觉得可以。 好，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70和07的事儿吧。 07年也不是狗年啊，其实刚才我忘了，我通过另一个方式我应该能想到，07年其实是猪年，也就是说06年是狗年。那无论怎么靠，您刚才的那个短信我们也实在猜不出来您到底要的是什么了。 对啊，您就是要狗年的纪念币，但是是具体是哪个年头的啊没有表达清楚，所以如果您在听的话呢，您可以重新琢磨琢磨，重新想想您到底想要什么啊，您可以明儿再发一个啊，我们回头再帮您播一下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帮友们啊，他这白薯长芽了还能吃吗？土豆长芽指定是不能吃了啊，白薯长芽是可以吃 的，只不过它就是里边那个芯儿呢，可能营养都提供给这个芽了，哎，就不太好吃了。如果您不想浪费的话呢，您就让它肆意的长。 对， 这个白薯芽长开了之后啊， 可好看了， 可好看了，真的不逊色于绿萝吧？ 是吧？ 就 那种绿是那种郁郁葱葱的那种绿。 哎，如果您还会修剪的话，等它长完之后吧，给它修剪成那个植株，真的挺好看的。我看到有一些餐厅专门拿这个白薯长芽的这个花当成餐厅里面的摆设，别有一番风味。 反正餐厅现在也净瞎琢磨。我跟你说，有一个卖那什么大闸蟹那东西的，是吧？他们是吃那玩意儿得配姜，是不是？ 啊， 他们就在门口拿姜搭了一座，就是假山似的东西，结果可能 真姜啊， 真的姜搭着，然后。头一个月去的时候好比是那样，后一个月再去，好家伙，这姜上的都开始往上滋绿芽。 重点是赶上姜贵的时候，那就赔了。有几年不是什么葱姜都特贵嘛，是吧？ 对对对。 好，这位说70年是狗年呀、1970年。 1970年，那1970年哪有狗年的纪念币啊？咱们国家那会儿 有吗？ 还不发行这种生肖纪念币呢，但是有当时的就是正常的这个钱是有的。就70年年份的那个硬币是有的， 对啊，所以就是70年是狗年，但是他想要的这个 生肖纪念币， 对 这个东西 那个年头，因为我对这个不太关注啊，应该是还没有呢，70年还没我们呢都。 咱们就是有这样的叫做什么收藏币这种市场比较活跃，我们可以想象，这是改革开放以后啊，我们大家这个经济条件好了，才有这个条件做这些事情。70年的时候，咱们哪有这个余力说？把国家的金属用来做这些东西啊，您想想。 对，所以您要么就是写错了啊，要么就是是不是表达上还是您不太知道、啊、 或者就是狗年的普通的1970年年份的咱们人民币一分二分五分的那些，那是有一些特殊的年份在收藏市场上也有特别的价值的。 好吧，这个大鼠到底吃什么我还没帮您查出来了，竟查这狗年的事儿了。那个啊，您自己要不然查查吧。先对，他关键快到点了你知道吗？ 啊、 嗯， 好。 还有听众呢也是分享了关于胃镜的事情啊，因为这事儿比较着急，我们抓紧先快点说一下啊。 来，这位朋友他说这个胃镜啊，现在呢是有这个普通胃镜、无痛胃镜、胶囊胃镜啊。普通胃镜呢门诊每天都可以做，无痛胃镜和胶囊胃镜呢需要住院才能做，有的医院呢只有无痛胃镜，那需要住院。胶囊胃镜呢可以门诊做，但是得提前预约，然后约时间再去做。说这事儿啊，我觉得就看个人的承受力，大部分人呢普通胃镜都是可以承受的，也很安全，这世上没有绝对的事儿，难受不也就那几分钟吧，放心吧，不过最后的决定啊还得您自己拿。